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不平則鳴，只因心係香港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。黃毓民頻道，咬牙切齒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曾幾何時，有一位聽眾，呢位聽眾叫做肥叉燒，佢每一次都會陪伴咗我哋電台直到深夜。佢不論有冇人理佢嘅言論，佢不論有冇人關注佢，有冇人了解佢，佢都鍥而不捨咁樣繼續出 post。我啱啱講緊嘅呢位邊位，大家又記住佢嘅名。佢並不是別人，佢係肥叉燒。真係，佢就係肥叉燒。好似同油雞燒肉都係老友嚟㗎。